领袖啊。咁啊，身为一个领袖，一个领导人咧，咁啊，必定就要具足福德、智慧、慈悲、勇猛啊，四种功德，咁啊，先至可以为呢个人天嘅领袖。咁啊，现在诸佛系三慈圆满，所谓自圆理极，无边上好，系福德具足，具足大无畏，堪为国土嘅领袖啊！所以叫做如来国土，就唔设为咧众生国土。咁啊，但系国土就系好多嘅，所谓尽虚空。天法界都有，所以就叫做盡空如來國土。那敬畏就有無，咁若要話國土純以眾寶所成，冇呢個四惡道，就亦無女人啊，全是大丈夫身，蓮花化生，咁就名為叫做清淨國土。咁啊，若是话呢个国土啊，系有四恶道淫欲嘅位置，咁啊，亦有呢个山河国土瓦砾坚积，就名为叫做秽土啊。嗱，咁啊，亦话可以讲咧，有啲系正宗嘅大位，嗱，例如众宝所成嘅国土，但系佢里边有修罗，亦有女人啊。咁啊，正宗嘅而大慧，咁啊，亦有慧中而大正嘅，就国土虽然系五族，但系佢有正人居住，有正人响说教化，使到嗰啲众生咧有返往归真嘅机会，咁啊，属于咧慧中而大正。咁啊，现在尽空遍佛界。无论敬与共畏的国土啊，都皆是我心就变化所以，就是说这个国土之中，无论它是大与小，不论广狭敬畏啊，或者是定住坏空，那么通通都是为心幻现。那么既然是为心幻现啊，所以当体的全空，就不单是菩萨心能够变诸法，猛起诸法啊，就是我等所见的根身气界，咁啊亦是自心之所幻变，但所变之法呢，就有共业，就亦有别业。咁啊，乜嘢叫做共业呢？嗱，例如我哋同感生死，同居此土啊，同见山高水低，咁啊所见咧系相同，就名为叫做共业。嗱，咁啊何以叫做别业呢？嗱，例如我哋在呢个人道之中，咁啊大家都系人啊。你见到我是个人，我见到你们大家又是个人，那么如果同埋都是人，我们就可以说为叫做共业。但是人之中有些是贫富贵贱，那么亦有这个受扰穷空，有些一世是多病，有些一生是没病，那么每一个人所受是种种不同，所以属于呢叫做别业啊，是个别的感受。咁就说明一切的敬畏有无、苦乐穷通，都的心之所变，离心啊，从边处有敬畏有无可得呢？所以在呢个花严经里面讲，佢话一切就为心造。咁既然一切为心啦，当然离心之外就无法可得啊！若是我哋能够悟知一切法为心之所幻现，我哋不 生執着，當下就名為佛啦。若然我哋迷於呢個唯心之理，妄生取捨，就名為我哋嘅眾生。所以《金剛經》裏邊講，佢話一切之相即名之佛，就係了解啊，一切法都係唯心之所見而全體即空之故，我哋又何必啊要去執著妄生取捨啊？佛世尊，我了的意思，唯心即故，此就係總結象徵呢個唯的體，即若化身體大。嗱，咁啊向下咧就係明呢個用大啦，就係話我彌勒菩薩了知啊，依法唯心即之所變故，咁啊離心就當然係無諸法可得啦。佢話我了如是，一切諸法啦都係唯心即之所變現。嗱，此個心識就係此個地法。阿赖耶识，咁啊亦都说明咧，就系赖耶缘起啊，就系从第八阿赖耶识转变，然后先至有呢个前嘅七种色嘅变相二分啊。咁啊前七种色嘅变相二分，都系依呢个阿赖耶识依所幻起，个色性就流出。无量如来就是说了诸法为心识之所幻现故，那么诸法全体就是真心，那么既然诸法全体就是真心，此心清净直灭，心入禅定，那么烦恼种子就完全消尽，那么正这个本有的心体，咁啊，從此而起大用，所以能從呢個色性啊，就流出無量如來。咁啊，若是我哋迷之時啊，就從呢個色性係流出無量生死；若是悟之時，就係從呢個色性啊，係流出無量如來。咁而家我哋从呢个色界流出无量如来啊，为作何用呢？就系专一啊，为利益众生故。就系话，若从呢个色界流出无量啊他受用报身如来，咁啊住实报土，咁啊利益无量大道心众生。咁啊，若是话从色性啊流出无量正应身如来，就系住方便土啊，就系利益无量而利众生。咁啊，若是话从呢个色性流出无量劣应身如来，就系住同居土，就利益无量啊六道众生。咁啊，总言之说句，既然从色性流出无量如来啊，咁啊说无量法，令无量众生啊离二种啊生死苦，就正无上道。咁就说明从色性流出无量如来，所谓何事呢？就系作无量广大十事。目的为化度利益无量的众生，就今得受记就赐宝佛处，咁啊因为弥勒菩萨咁啊修此个唯心色观，咁啊功夫成熟啦，佢所证啊系慧轮极证，所证系去佛不远。所以蒙本师释迦牟尼佛为他受记啊，系赐宝佛位，咁啊将来咧到释迦牟尼佛个佛法灭尽之后，咁啊佢从呢个兜率陀天下生啊，咁啊在此娑婆世界成佛， 佢話自保佛智，咁啊上咧就係、是、求佛問啦，從何方便係入三摩地？就話説明我微律啦，就係、是、由修呢個唯心識觀之故，所以唔得到入呢個三摩禅定。咁啊向下就係、是、求佛問啦，五十八界誰為圓通？佢話佛問圓通。咁啊別人所證就不得而知啊。若是為如我微律所證嘅咧，就我以帝觀嘅十方或即啊，就係、是、帝觀盡虛空遍法界所有依部正部啊，一一都係悉心之所能言。咁啊，因為十方為即故，咁啊十方依正就非依正啊，為是心即無得我實法。咁啊，從此斷我法而執，正而空真如，或即心嘅圓明。嗱，咁啊，此一句嘅即心圓明咧，咁啊，應該咧作為即正圓明，就因為八種即嘅見相，屬於咧係為即相。咁啊，相就係有生滅。但是八種的所依呢個真如的理體呢，就名為叫做唯性啊。咁啊，唯即性呢，就係無生無滅。咁啊，現在微律菩薩佢所證嘅屬於唯即性，就唔係呢個唯即相，所以此句應該話即性圓明。嗱，咁啊，即性就是唯即本體，此體自窮橫遍，具無量德，我哋叫它為圓。咁啊，此個唯即之體能夠普攝法界而無為啊，咁就叫做係明。第一就圓成實，就遠離依他及騙計執，就得無生忍，係知為第一。嗱，咁啊，圓成實、依他同埋騙計執咧，就屬於三性啊。咁啊，三性嘅道理咧，就係上中嘅經典裏邊咧，咁啊，處處都有嘅。嗱，例如《解心密經》裏邊所講嘅三種性咧，一就係叫做依他起性，即係文中就依他啦。嗱，第二叫做騙計執性啊，咁啊即係文中嘅騙計執。第三就係圓成實性啊，即係文中嘅第一句嘅圓成實。嗱，咁啊乜嘢叫做三性嘅道理呢？嗱，凡係有能見所見，即見相而分，係依一真心而幻起。嗱，咁啊能見所見啊，既然是依一个真心而玩起啦，所以叫做依他起性啦，说明呢个见相二分咧，依于呢个他，即系呢个真如本体而玩起嘅，咁啊叫做依他起性啦，就好似乜咧？就好似用一条麻或者多条麻做成咧，系一条绳，咁啊呢条绳咧，就是依呢个麻而生起的，咁啊叫佢做依他起性。嗱，咁啊一切众生佢唔了解呢个依他所生之法啦，属于幻有，唔系真有。咁啊，就于呢个依他所起嘅见相二分之中，咁啊执呢个见分系为实我啊，执相分。就是为实法为实我所，咁就叫做还起片计所执，就好似乜呢？好似用麻做成一条绳，咁呢条绳啊已经系依他所起啦，就系、是、依呢个麻咧而生起嘅。 咁啊，但系佢唔了解呢条绳啊，系依他起性啊。咁啊，佢睇到佢条绳咧，佢当为系一条蛇啊。咁啊，但系绳本来就唔系蛇，但系佢当为系个蛇，所以叫做骗所执。咁啊，亦名叫做骗计执性。咁啊，若是话你如果了达系依他系幻有，了知本无实我实法，唔起呢个执着计堕，就等于话咧，你就在呢条绳之中啊，你就知得个本体就系盲，即是话于呢个见相二分之中，我哋了解佢系如幻啊。当下就是本性，咁就名为叫做圆性实性。咁啊，现在菩萨修德有功啊，佢了达见相系为心，所以永远离开呢个我法而执，咁啊进入圆性实性啊。所以在呢个三性之中，我哋就说为依他，叫做幻有啊。骗计所得咧就本来空，咁啊圆成实性咧就实有，所谓唯是一心，咁啊依他骗计啊非离而离，因为非是真系有所离，就说明咧即是相二分，只要你唔起心分别啊，唔执迷有实我实法，当下咧。就是圆成实性啦，话入圆成实，远离呢个依他起性，同埋呢个骗计执性啊，即依他就是圆成实性。我话得无生忍，就思为第一。大世师法王子与其同论，五十二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就二百佛言：我忆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明无量光，十二如来就相继一劫，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譬如有人就一尊就为忆，一人就尊亡。第二次的二人若逢不逢，或见就非见，二人相益就以益念心，不如是乃至重生的自身，同于形影就不相乖异，十光如来念念众生就如母益子，就若以徒弟，虽益就何谓？以若益母就如母益子，母子力生就不相违远，佢若众心益佛念佛，就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就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此则明日向光庄严。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今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个佛问圆通，我无选择，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思为第一。咁啊，此一大段经文啊，就系观七大科中最后一科，叫做世智观根大。咁啊，世智即系大世智菩萨，属于能观之人。咁啊，根大就个所观之境啊。咁啊，能所合戚叫做大世智，系观根大。嗱，咁啊，前后诸性，咁啊，于呢个六根之中，咁啊，只系各观一根。咁啊，呢个境咧就系别。咁啊，而大世智菩萨总观六根啊，咁啊，佢所观嘅境咧就属于通。嗱，咁啊，前后诸性。随观一根，都是以这个妙观察智为能观心，以这个根大为所观境。那么始终就是以这个妙观察智为能观心， có mà lục căn cho phải số quân chính à sẽ thuộc như tài nhất thổng cân nặng số là có mắt thấy chi chỉ cần niệm Phật thông sẽ như lục căn cho phải nặng đi mà Phật có công tác cho phải số đi có mắt thuộc như tài nhị thổng cân nặng số là mà có mắt tìm cái lục căn à chứ là ngàn nhị tình sự sân gì có mắt lục căn nặng có giấc niệm Phật nè thì do mà ngồi trên án số kỳ nè mổ phê Phật trường Phật trích có thể ý số mà mổ phê tôi hãy Phật cái dâm sinh nè có thể tỷ số sau tôi hãy Phật hơn có thể chỉ cân số sinh nhờ tôi hãy Phật khổ à có thể chân cân số chỉ thúc tôi hãy Phật kính cài có thể ý cân số tôi都是佛法啊，所以话六根呢同时念佛呢，由六根一时念故，所以能都摄六根。咁啊，又因为念念无间，所以个正念相继。咁啊，如是讲呢，就属于念他佛。咁啊，但系前后圆通。都是属于念自佛啊，凡是一切观心的法门，都是属于念自佛。但是若是话念阿弥陀佛，或是念药师佛啊，啊或是念释迦牟尼佛，都是属于念他佛。嗱，咁啊，如果念自佛，若是话离根者，可以一生成办啊。是完全仗着自己那种的力量得以呢大彻大悟。咁啊，若是话念他佛，就是仗佛力之故，能够令自己往生净土，见佛闻法，得正无生忍，永不退转。咁啊，纵使呢一个众生啊，佢系下品之人。咁若是能够念他佛，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咁啊，即使佢点样嘅下品啦，咁啊，亦都可以得到呢个下品下生啊，亦都生到西方，得到不退转。嗱，咁啊，极乐世界教主就阿弥陀佛啊，咁啊，寿命就系无量无边，就阿僧祇劫。咁啊，凡系生到极乐世界嘅众生咧，咁啊寿命亦都如同佛一样咁长。咁啊，既然我哋有咁长嘅时间啦，来到见佛，以共咧系闻法啦，咁啊，即使佢呢个根性点样嘅暗钝，只要佢修行，亦都可以得证无生法忍。所以凡系念他佛嘅。即是念阿弥陀佛或是念药师佛你只要发愿往生西方净土咁一到往生西方呢就决定呢是得到不退转位咁据说咁现在佛法呢已经属于这个末法的时期咁佛法呢亦都渐渐呢是淹没咁啊，将来嗰啲佛经啊，咁啊亦都慢慢咧会消灭噶啦。嗱，咁啊据说咧，第一消灭嘅，咁啊就系楞严经。咁啊，因为楞严经咧就破魔障，咁啊嗰啲魔障咧，咁啊一定咧，咁啊作怪，所以先咧就破灭同楞严经。嗱，咁啊最后嗰啲经典都灭啦。咁仍然咧就留翻一部啊《阿弥陀经》咧，来到化界。咁啊，到呢个时候，如果有法师啊，能够讲一卷《阿弥陀经》咧，咁啊呢个就叫做大法师啦。嗱，咁最后连一卷《阿弥陀经》都冇啦，就系留下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咁啊，只要有人急发心。咁啊，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咁啊亦可以往生西方净土，而得 改脾，咱们的脾灵这个顶头发火，在今时今日来讲啊，仍然是不可思议法门啊！只要众生念佛，是准可以往生净土，是蒙佛接引。所以此方的诸佛菩萨、例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他们都是发愿往生啊！那么十方诸佛亦都赞叹极好法门殊胜，所以在《灵鹫经》咁啊，佛咧就同龙树菩萨受记啊，佢话我灭道之后，咁啊有大德俾咗旗号叫做龙树啊，佢能破有无中，咁啊最后佢就发愿啦，往生安乐国，初生欢喜地。嗱，咁啊佛既然同龙树菩萨受记，咁啊，佢将往生安乐国登欢喜地，咁啊，现在大势至菩萨，咁啊，因中以念佛生活，咁啊，入无生忍啊，咁啊，亦都以此嘅念佛一法，在呢个娑婆世界之中，教嗰啲众生啊，接续嗰啲念佛嘅人嚟到归于净土。咁啊，自行继承，亦都以浅念佛转转嚟真啊，亦以报佛各种嘅难报嘅失恩。个大势至法王子，似系一尊啊西方极乐世界嘅大菩萨。咁啊，阿弥陀佛响极乐世界，咁啊化缘以德咧就入灭啦。咁啊，观世音菩萨就成佛。化无量无边的众生，咁啊等到观音菩萨呢个化缘亦都尽啦，入灭咧，咁啊入灭之后，此个大势至菩萨就继而成佛啦。咁啊十号佢就善住真宝沙罗法，咁啊此大势至菩萨亦名叫做无边光啊，在呢个观经里边讲。我话众生若见此菩萨一无恐光啊，就便见无量诸佛正妙光明。又话以智慧力及三苦得无上乐，所以名为叫做大势至。嗱，此大势至菩萨，大势至三个字咧，咁啊亦以呢个三德而立名嘅，嗱大。就是所证的法身，因为法身殊穷幻遍啊，我就叫它为大啦。那势就是势力啊，一种咧最有力量之法，就是、属于呢个能证的波耶。因为波耶啊，在内能破呢个烦恼惑业，在外能够降服呢个魔怨啊。就等于话每一个修行人能够内能破烦恼，外能够降服嗰啲魔怨啊，系完全由呢个波耶个种个威势之力，所以先至能破啊内烦恼外个魔障而得成佛道。所以波耶就系为诸佛之母啊，一切诸佛就系以波耶一法而得。成佛道，所以话三世诸佛啊，依波耶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咁啊，说明呢个波耶一法有无上嘅势力，所以势咧就属于能证之智，咪即是系波耶。嗱，咁啊智就去到啦，咁啊去到呢个究竟嘅地方，咪即系成佛咧。咁啊，属于咧系解脱得。咁啊，既然成佛，内个烦恼障断尽啦，外个魔怨亦都伏住晒啦。咁啊，得到呢个解脱嘅妙用而得证菩提。所以此菩萨咧，就系、是、以三德立名，亦系慧能极胜啊。佢所证咧。是近于佛， 咁啊，既然以三德立命，所以名为叫做大势至。咁啊，法王子咧，即是大菩萨啦，咁啊，摄名大势至菩萨，就系为法王之子啊。咁啊，与其同论，就因中同修念佛三昧嘅大菩萨，就或者果上啊，同以念佛法门嚟到化众生者，都话同论。同修此个念佛法门，就或者同以此个念佛法门化度众生，咁啊叫做同类。咁啊五十二菩萨，咁啊呢个五十二菩萨咧就可以讲话，咁啊大势至菩萨与佢呢个同类啊，一共咧系有五十二个人，咁啊叫做五十二个菩萨。咁啊但系亦都可以指咧去修呢个念佛法门啊。咁其中所有位次咧，系共有五十二个位次，就系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咁就五十位啦。嗱，咁啊，先修行十信之前有个干位地啊，咁啊，最多最后十地再上，属于等觉位。嗱，咁啊，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咁就五十啦。加十信之前的干位，以共十地之后的等觉，咁啊共成咧就五十二个位次啊，都是属于呢个菩萨位，咁啊叫做五十二菩萨。咁啊因为菩萨自证系论近于佛，咁啊有大威德，为着度众生之故，引力大雄大力之身啊。咁啊，随着众生呢个根性有利钝浅深不同，所以嘅现呢个位次啊，咁啊亦都有五十二位咧，呢个高下不同。若是话利根者，咁啊就是菩萨身啦；若是话钝根者，就现呢个凡夫身。咁啊，以此种种嘅权巧方便嚟到化度众生啊。另一切众生是离苦得乐，佢话与其同论就五十二菩萨，佢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发佛言，此就经家罪疑。但我的往昔就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光。咁啊，大势至菩萨佢追忆啊，佢话我忆往昔咧就系久远以前。咁啊，恒河沙劫啊，此就系解释。咁啊，往昔啊，究竟个时间长到点咧？话经过恒河沙劫咁长嘅时间啊，咁啊，当时咧就有佛出世，咁啊有一尊佛出世啊，佢个别号就叫明无量光。嗱，咁啊，梵语叫做阿弥陀啊。中国话叫做无量光，咁啊，始终个无量光佛咧，在梵语与共咧系翻译过嚟中国话，都系同啊呢个《弥陀经》里边咧所讲呢个阿弥陀佛啊，亦都译为咧叫做无量光，咁啊佢呢个名字咧就系相同。但是现在所讲的无量光啊，阿弥陀佛呢，就与《弥陀经》所讲的阿弥陀佛呢，就是不同的。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照《弥陀经》所讲阿弥陀佛，那亦即是我们所念的阿弥陀佛啊，我们所出亲近啊，日后往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那在《弥陀经》上讲呢，佢话正佛以来就是于今十劫，但系现在大势至菩萨所值嘅阿弥陀佛啊，佢话正佛以来已经是历呢个恒河沙劫啦。嗱，咁呢个时间相差咧就好多啦，所以就唔同。咁啊，又无量光咧，咁啊，佢呢个意思就同个弥陀经咧相同。嗱，咁《弥陀经》话比佛光明无量嘅照十方国，咁无所障碍啊，是故号为阿弥陀。 所以阿弥陀佛的意思呢就是叫做无量光。咁佛光就有两种，一种叫做心光，即是佛的一切种子遍照佛家事理而无为，咁叫做心光啦。咁第二就是心中所放的光。咁心光就有两种，一种呢叫做常光，第二种呢叫做放光。常光呢就是随所发的机不同，所以佛的常光就亦都有别。例如本师释迦牟尼佛生在这个娑婆世界，教化的五族恶世的众生，所以他的常光呢就只是照一照。咁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嘅常光就照十方世界。咁啊，有啲佛嘅常光照一世界、二世界，乃至到咧系无量世界嘅不同。嗱，若是话放光，就无有一定。咁啊，从经中里边我哋知得，有啲系从影放光，有啲从呢个空前万字放光，咁有说从呢个足。以放光，咁啊放光咧就有唔同啦。嗱，咁啊佛光，我哋点样会得到咧？就等于话我哋每一个学佛嘅人啊，如果我哋亦都想啊日后啊咁啊无量光，我哋有咩嘢办法可以得到咧？其中是有三种嘅因，都系得到日后咧佛光嘅。第一，我问你宿生啊，你燃灯供佛，或者燃灯咧供养呢个说法者。嗱，我哋燃灯供佛就容易明啦。嗱，供养呢个说法者咧，即系供养呢个讲经法师，咁啊或者呢个法师住个地方，咁佢冇灯啦，咁啊想睇经想讲经都唔得啦。嗱，好似我哋早两日。咁啊，讲到一半咧，突然间情渐黑麻麻，咁啊点讲咧？冇法子讲噶嘛，咁一定要有灯啦。咁啊，所以若人燃灯供养法，固然系成就日后佛光之恩啊。咁啊，若是以灯光嚟到供养呢个说法者咧，咁啊亦是系感到日后呢个佛光之恩。咁啊，第二。咁啊，欢喜学经啊，嗱，咁啊，学经就系增智慧，咁啊，智慧就系表达呢个光辉啊嘛，所以我哋出家者咧，你得闲冇事啊，咁啊，学下经，咁啊，睇下藏经咧，咁啊，而是因咧，就系感到日后得到咧会放光噶。嗱，第三就系富人不倦啊，就系为法师者。咁啊，唔好喊快啦！只要有人家肯学，或是有人家肯听啊，咁你都要咧发心，咁啊满众生嘅心愿。因为我哋所讲嘅经法属于呢个智慧之法啦，而听闻者咧，咁啊亦系增长智慧，所以能说法者以共听法者。都是增长这个智慧光辉啊，咁啊中下如是呢个智慧之恩，咁啊日后就感到就放大光明，咁啊以此个三种因缘，日后得成佛之时，我哋就光明无量啦。嗱，咁啊阿弥陀佛，既然亦为佢就无量光啊，咁啊但系亦都可以亦为呢。叫做无量寿，咁啊，如同《阿弥陀经》所讲，佢话彼佛寿命不及其人民啊，但无量无边十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嗱，咁啊，佛嘅寿命系有唔同嘅，若是话法身寿命啊，就系无量之无量啊，尽未来际就系无生嘅无灭。咁啊，若是话报身寿命咧，亦系同于法身一样啊。等佢修得有功成佛之时，咁啊一得永得，永无退失咧，亦系无量。咁啊，若是话呢个应身嘅寿命咧， 就随机不同。嗱，例本师释迦牟尼佛生于呢个五族恶世嘅寿命只有80岁，咁啊，阿弥陀佛嘅寿命咧就无量无边啦，只就属于系应机不同啊，所教化嘅国土境位唔同，就绝对就唔系佛嘅功德啦，有如是大小嘅分别。嗱，咁啊，此个无量光佛啊，咁啊，亦名就无边光，亦名叫做无碍光、无罪光、清净光，咁亦名叫做欢喜光、智慧光、不断光、难思光啊，咁啊亦名叫做超日月光、光炎王光、难清光，同埋一共13个名字，就系、是、出于《大弥陀经》啊。不十二如来就相继一劫啊，嗱咁啊有啲劫咧。就只有一尊佛出世，但是有啲劫呢就有10尊佛或者8尊佛或者1000尊佛出世，咁而在我哋呢个圆劫呢就是有1000佛出世啊，咁啊教主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呢个圆劫1000佛中，佢属于第4尊，咁啊上有996尊佛呢相继啊响呢个圆劫之中出世，咁啊若是话我哋现今咁啊在释迦牟尼佛座下咁啊发一点嘅善心去学佛或者文化或者持五戒或者受出家戒啊，咁啊以此嘅善根，你即使今生在释迦牟尼佛座下未能开悟正正果，但系未来啊仲有996尊佛出世啊，咁啊等于话我哋现今咧，只要在释迦牟尼佛座下不行中呢个佛法善根，咁啊日后都可以直遇啊。咁啊其中996尊佛之中咧，任何一尊佛出世之时，我哋有因缘直遇，咁啊恭敬供养佛啊，咁啊文化亦可以开悟。但是亦都有些啦，劫里边咧根本就冇佛出世嘅。嗱，例如《法华经》里边讲，佢话180劫，唔系一劫两劫啊，系180劫都空过，无有佛啊。呢啲属于众生嘅业障深重，所以经如是长时间咧都冇佛出世啊。只是由于众生嘅善根不同。所以佛出世的多少的数量呢亦都无有一定。咁现在经文中所讲，佢话此劫啊有12尊佛，佢话12如来是相继出世成佛。咁此一个劫啦个众生呢亦都应该是有福啦。等于话于其中一尊佛里面，咁我哋种个少少的善根，即使未能即生悟道的果啊，咁啊在12尊佛之中啊，佢相继出世之时，我哋都可以以此啊曾经啊种过佛法嘅善根而得到直觉，其中任何一尊佛出世啊，咁啊使我哋亦都有机会咧以此嘅善根，咁啊得到亲近而到文化修学开悟正果，得其最后佛。明叫做超日月光，就是说于这个一劫之中，那么有12尊佛相继出世，但是其中一尊啊，即是最后之一尊呢，它的别号叫做超日月光佛。为什么叫做超日月光佛呢？世间的光明最正的是日月光明，那么现在佛光超于呢个日月者，点解呢？因为日光只能照日，就不能照夜；月光只能照夜，就不能照日。但系佛个光明啊，都日夜都照，所以名为叫做超日月光佛。